对，就是怎么说呢，就那个可能现在的我更贴近自己的内心， 嗯， 那个时候的呢更是可能大家对我的内心不是很了解这样、啊、 嗯，我们今天说其实今天主题像是游牧民族一样，我们每个人一起随便的走一走，随便的看一看，但其实这个随便呢也是在整理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自己的音乐之路。对于斯琴格日乐而言的话，现在他在做的是织谣。 嗯， 什么叫做织谣？ 织里边，织谣里边首先就有一个字叫编织的织。 嗯， 然后谣是歌谣的谣。为什么要这样的写呢，这样起这个名字，你看我的专辑的封面就会发现它全部都是编织的那个彩色的这种编织的这种编织品。嗯、对，第一张是一个平面，第二张是一个立体的。所以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觉得我们国家有特别多的少数民族，你会发现他们的色彩都非常艳丽，就是每一个少数民族都一样、嗯、都非常冲撞的这种色彩，然后穿在身上，尤其是蒙古族哈，在那种绿绿的草原上，如果你穿个灰衣服可能看不着、 嗯、 特别鲜艳的东西，你会发现哦，原来少数民族穿这么鲜艳的东西是有原因的，在广阔的这种大草原上就看到一个小红点儿，特别漂亮，这样， 嗯， 冲撞色。那曲之遥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唱的都是少数民族的民歌，古老的歌谣， 是， 而且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用最现代的这种编曲方式，所以呢，他们就像把所有的彩色的线、冲撞的线编织在一块儿一样。 嗯， 而且这个也寓意了我的这个编曲里面我用了很多这种冲撞，比如说一首蒙古族歌里边有维吾尔族的歌，维吾尔族的律动，或者是他干脆就一首两首民歌搭在一块儿唱， 哇， 就是那个是很有意思的、啊、 据说当时有一个野心在啊，就是说想要把56个民族的各个民族之间的最好听的最古老的那些歌谣拿出来，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去演唱出来。 嗯，对，现在这个野心还在。 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嗯、 特真的挺难的，就是单从这个每一个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上面就非常难。 嗯， 嗯，但是大家了解的是斯琴格日乐是内蒙古族人，内蒙古人哈。 内蒙古族。 对、嗯、所以你的一开始说蒙古族语或者唱蒙古族的歌曲应该是轻车就熟的。 对对对，嗯 嗯， 本身就是一个蒙古族，然后小的时候就在这种，我是学蒙语出身的。 嗯，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蒙古族的语言，然后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很适合现在这个氛围，5点多钟的时候可能身心有点累了，想要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如果是3、5好友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唱着酒歌干一杯，多过瘾 啊、对啊，就是以往大家听到的蒙古族的酒歌肯定是那种都特别豪迈 啊， 大家一起完了举杯干，但是我的这个酒歌比较温柔， 哎，我们听一下， 比较晕，更适合在这种一顿美好的晚餐之后小酌几杯这个状态。 哇哦，来吧，一起感受一下。好听，蒙古族的民歌。然后大意唱的是什么呀？ 嗯，就是杯子里面斟满了醇香的美酒，然后就是你来干一杯，我来干一杯，大家一起干一杯，什么就大概这个意思，就是很欢乐的。嗯， 所以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如果大家围在一起喝酒的话，会唱这样的歌曲哈？ 会，就是这个是在内蒙地区最 可以说是最流行的一首歌吧，酒桌上经常会唱， 从小都会唱不同的版本。 对，小的时候只会唱一个版本， 嗯， 就是跟着喊。 你是那种从小就很喜欢自己民族的歌曲的人吗？ 嗯，不是。 我发现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小的时候从那个环境里，你想我的周边都是蒙古人，然后都说的是蒙语 啊， 然后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个音乐都是蒙古族的音乐，我就恨得不行，我想从那个里边逃出来。对，反倒是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喜欢，然后再回过去听最古老的那些东西的时候，觉得这个还是怎么，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它，是那种承载着很多历史的分量在里边。 嗯。 不是很流行的东西能够模仿或者是能够替代得了的，那个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啊。 你在听到这些古老的民谣的时候，听到的是一种旋律呢，还是听到的是一种画面，还是什么？ 都有，就是尤其是在我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那个歌的时候，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那个少数民族的律动， 嗯， 然后在里边的时候你会再加上他的语言，你会体会到一个民族深深的那种个性， 嗯， 特别明显的鲜明的那种个性。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最近好像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小的时候在一个环境当中生长的时候，你很讨厌这个环境， 对， 我一定要逃脱，我要去看更大的一个世界。然后真的当你去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所谓的更大的世界的时候，你反而会突然间的很怀念曾经的那一首歌呀，或者曾经的哪一个画面，这是每个人好像是有一种通感在的。 嗯，对，那个就是血脉里边的东西，我觉得是，就是留在你血脉里的东西，你即便是忘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然后翻过来的时候，它还在那儿。 嗯， 所以你忽然发现，哦，原来这个是我的一个根儿。 嗯， 就是这种感觉啊。 所以是这样的原因，让你开始重新想说，我去做知遥这样的，把古老的民谣带出来这样的一个专辑的概念。 对，一个是这方面，一个呢就是。我对音乐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钻的一个人，所以我喜欢挑战这个音乐难度比较大一点， 嗯， 然后演唱的比较不容易一些。这样 自己很狠。 对，尤其是在编曲方面，我喜欢就是怎么说呢，就挑战各种各样的不可能。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成功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就像什么呢，就像又得到了一大笔存款一样，就是那样的开心，非常开心。 现在大家提到斯琴格日乐，会说这是一个创作型的女歌手。 嗯， 但是你刚出来的时候并不是。 其实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创作型的。 哦，你一直都是一个创作型的人。 对，嗯。其实包括到现在为止，我还有一张捂着一张这个复古的摇滚专辑，是我自己创作的，所有都是还没有发呢。嗯， 是这些年开始创作的，还是在这一路的过程当中？ 2016年创作制作完成的一首， 所以还是会有摇滚的那一面出现的。 对，就是不同的就是特别复古，因为我原来呢一直没有怎么说，没有特别摇滚，就是一直在说我是一个摇滚歌手，但其实我的所有的作品都不摇滚，真的，你仔细听你就会发现。然后为了应这个景呢，我就说好吧，那我告诉你们大家，这是复古摇滚，然后我就制作了这样一张专辑。 哎，这个问 题没有发行。 您这点提的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好像年轻的时候你所谓的摇滚就是大声的吼啊，大声的叫啊，撕心裂肺的那种啊，就我说大家意义上的那种摇滚啊，但其实这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摇滚态度。 嗯，我觉得摇滚是什么呢？摇滚是一种思想。 嗯， 当然大家可能更喜欢的是外表的造型，摇滚造型，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说你是唱摇滚的吧，有的时候我就很无奈，这个摇滚怎么能唱呢，就是我唱一首歌我就摇滚了，不是那样的，是你根深蒂固的一种思想，一直支撑你走下去的一种思想，一种叛逆或者什么，那个是摇滚，一个思想。你自己就是你连一个词你都不会写曲子，然后歌你也不会写，然后你连所有的 你不知道你的歌该怎么样，你的音乐该怎么样，然后你就说你摇滚，我觉得那是假的。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一方面现在斯琴格日的在做很民族音乐的这方面的专辑、另一方面又有一张所谓的摇滚方面的一张专辑、那你不会有一种冲突感在自己的体内吗？ 没有，这个对我来说，音乐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就是我擅长的可能也就是音乐，写个诗啊，弹个琴，其他方面跟白痴差不多，接人待物很笨，就是这样的。 音乐太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欢迎各位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斯琴格日乐他弹尤克里里以及唱歌是多么简单。观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到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在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聊一聊自己的音乐之路，也会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酒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哈。下面我们去到哪个地方？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听到我的那个声音，第一个声音山歌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歌是来自广西的。广西呢也有个少数民族最多的地方叫壮族。所以在我的第三章里边有壮族的歌曲，用壮语演唱的。但是这个歌也挺逗的，就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壮族嘛。我学会了之后我就给他们唱，我说他们听不懂。我当时就懵了，我在听，然后在最后他说我真的听不懂，我说的是那个大壮， 是发音的问题， 不是，是说的是大壮语，他说我要给别人听一下，然后他就拿走了我的这个声音就给别人听。后来发现呢，我唱的是黑壮，壮族里边有很多小的部落，他们所有人的那个语言都不同。所以我学了个非常小的一个部落的那个语言，然后他们说你学的是那个部落黑壮， 那也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少数民族的语言就是这样的，特别有的时候部落跟部落、村寨跟村寨都不一样这种，所以我觉得这挺好玩。 那我们来听一听黑壮语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发音方式，来感受一下吧。 但是当然我自己也不保证发音很准确，我只是那个我已经尽力了。 好，我们来听一下。我想到一幅画面，我先说一说我这个画面哈。我想要是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家庭当中，当然是那个有一个院子的哈。然后那个家里的老人在做饭，然后炊烟升起。然后这个院落当中呢有一对年轻人，其中呢有一个妈妈在哄着孩子玩，然后还在院子当中到处的各种跑各种嬉闹。 画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其实呢这首歌哈，我觉得我们内容暂且不说，就说它的律动和特别好玩，就是怎么说呢，它这个律动绝对不是壮族的律动， 其实我觉得倒是有一点维吾尔族的律动。 啊、哦。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但是维吾尔族的律动说蹦爸爸蹦爸蹦爸爸蹦爸。 这样一说，确实是很像。 但是呢，你又对上贝亚诺。就是其实就是很贴你感觉，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编曲的时候老是在律动上下很多功夫，比如说打击乐上下很多功夫，就是因为律动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那个好多流行音乐都不太注重这个律动。 嗯哼，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我挺喜欢的，就是会想很多律动，特别好玩。哎，这个民族串到这儿会挺逗的那种。 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包括这个律动，是它原本的面貌吗？ 不是，这个是我编的一个小那个小动机， 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哈。哦、 嗯， 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大概唱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反正还是那种欢乐的场合，就都是这样的。 那你都是怎么发现到这些古老的歌谣的？ 首先就是要看它的那个什么，就是旋律。 嗯。 有没有这种特别好的一个编曲的空间，然后非常好听，这样的话就容易。嗯。 所以你有到处去进行采风过吗？ 有机会的话就去。然后没有机会的时候，有时候在现在网上网络还是挺强大的，所以在网上也找。 嗯，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是黑壮族的语言。 对。 然后呢，这样的语言你是怎么学到的呢？ 就是生去听。如果有的时候就是我的这个听力还是挺好，模仿力也很强，但有的时候就是找他们本民族的人给我纠正。 嗯。哦、 但是如果没有的时候，比如说第一章普米族就没有。所以我就那么生学着唱了，唱完了之后，我问那个忽然碰着这个普米族的人， 嗯， 他说你发音很准的，我当时就特别开心，我说没人指点我，我就那么学的，嗯， 哎，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 对。 真的可以实现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会有一首古老的歌谣，然后你都会用他们民族的方式、民族的语言来演唱的话， 嗯， 我觉得就像是有一面很神奇的一个。像哆啦 A 梦的一个那个穿越工具一样，可以任意的穿越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然后感受到那个民族的整个一个历史、那个文化和那个积淀。 对，而且就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律动方面，我就为什么觉得特别好玩，就是在这儿，比如说你那个费拉门戈的节奏，西班牙的，哎、 嗯， 你把它放慢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是哎，它这不就是蒙古族的那个走马的律动的节奏？ 我们示范给大家听一听，好不好？ 啊、哦，然后你比如说费拉门戈是快是，是这种节奏， 群角飞扬， 对对，特别律动的浮点的、嗯。然后其实蒙古族的是，就一下就会感受到这个马在草原上在走哈、啊，那个走马的那种不慌不忙的感觉。 但是您不说的话，真的是没有感觉。这样一说的话，一对比是很相像。 是的，但是它一放快了以后，就是就不一样，慢了呢。你觉得我现在唱的是什么民谣，什么民歌？ 完全感觉不到。我觉得你要是说是西班牙那种风情的话，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哇，声音太好听了呀！ 我快躲到那边去唱了，声音太大了。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啊！刚才在唱歌的时候一直在躲着话筒，这个角度那个角度，很有意思。 对，因为我怕炸了，这样的民族的唱法就会声音特别大，然后我就得躲开。 唱刚才那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山崖的一个山顶上， 嗯， 然后看着天空，在唱着一个少女自己心目当中那种情歌的样子。 对，看着那个月亮的脸，对，它是那个东山顶上嘛，大家都熟。 是， 但是我用藏语唱的一首歌，其实它是原创的，但是它写的太好了，旋律太好听了，所以我觉得，再加上我周围有很多这个藏族朋友哈，他们都唱。所以我就把它翻唱。 你学藏语也是跟身边的藏族朋友一起来学到的。 对对对对。 嗯。然后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内心的画面是什么样的？ 我就觉得好，怎么说呢？好高，好高， 好高。你说演唱起来很高吗？ 不是，就是怎么说呢？蒙古族和藏族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长调。有很像的地方，如果你不仔细听会听不出来，觉得哎呀这个差不多嘛，就都挺高亢的，这种其实特别不一样。嗯，藏族的这个歌呢，玛给啊，直接就上去了。 Uh-huh. 蒙古族是会有一个缓冲然后再上去，这种很少有啊直接就上去这种。 那如果用蒙古族的方式来唱， 就是它会有个很远你会听到， 是， 然后再上去这样，然后再下来，那个藏族嗷一下就先上去。 你这个形容嗷一下就上去也是很贴切了。 对啊，因为地区不同嘛，你看都是雪山都是高原，所以它就直接就冲云霄上去了。蒙古族还要很辽阔的草原走一会儿，然后再看到白云看到蓝天这样。 哇，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简直太棒了，大家就像在上一堂课一样。 对啊，就是你会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少数民族的古老的民歌啊，旋律就是在这儿，它里边有很多你可以学习的地方，它真的是一个特别深的文化宝藏，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国家的巨大的财富。 嗯，今天请到斯琴格日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实是智瑶一智瑶二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 对， 包括以及各种少数民族之间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当然除了会有这样的高亢的长调之外，也会有一些非常细致的音乐。 对，非常怎么说，非常忧伤的也有，律动性强的也有，就是欢快的也有。其实我觉得在研究这些的时候，就发现大部分这个北方的少数民族苍凉的那种歌很多，然后南方的少数民族的跳跃性的那种很欢快的这种东西特别多。我就想着为什么呢，然后就想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是。 对，因为它水草那种特别没常年都是绿的，它没什么太大的压力嘛，就觉得不像这个北方的少数民族，就有很多很多季节活不下去了，太冷了，或者是哈、啊、就这样，所以我觉得不一样，所以造就他们那个好多民歌的那个里边的节奏感啊什么的都不一样。 很有意思，我们就边听边走，然后边走边唱。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一小段非常非常短的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一段很好听的录音室专辑版本的音乐。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百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达古拉》。我们也边听边感受哈，然后也边讲解。 的蒙古族民歌，刚才我们在现场示范了一下非常辽阔的那种唱法，在这首歌曲当中完全不一样了。 对，而且这首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了。 我们先听，先听好。听着这样的歌曲，虽然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我就觉得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压力啊什么的全都烟消云散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心情突然间变得非常的辽阔 啊。那你性格好开朗，这是一首特别忧伤的爱情歌曲。 所以这首歌其实在唱什么？ 那其实在唱一个悲伤的爱情歌曲。 嗯， 然后我为什么让你听到最后呢？就是在最后的部分出来一个男生，你听到， 嗯， 他唱的是一首维吾尔族的忧伤的爱情歌曲，古老的歌谣，然后 又是一个融合。 对，而我唱的是用蒙语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歌，叫达古拉。那个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维吾尔族的民歌，而且我让他完全，这个是阿里木江老师，这个我们维吾尔族的著名的一个歌唱家，然后我让他完全用他本民族的这种律动去唱，感觉去唱，然后前面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乐器也是维吾尔族的，那个叫埃杰克。 听起来非常的舒服，因为我听不懂这语言嘛， 嗯， 我完全就感觉不到它其实是两个民族的语言。 嗯，就所以就你会觉得这两个民族的这种在这首歌里边这个冲撞， 嗯哼， 虽然是非常壮，但是呢还很贴。 是的， 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少数民族这种律动是特别有意思的嘛，就是歌的感觉也是特别贴。 但这样的融合应该很不容易吧？ 对，你得有一个，就我说，就是像我这种音乐大脑，你得想到 音乐天才又上线了， 你得想到这个点子，对，才会有这样的碰撞。然后我觉得这个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这个我们这两个民族的那个好多语言那个词是相通的， 是 然后比如说鼓这个事儿就特别有意思，就比如说我们说蒙古族说鼓，用蒙语说是 bumbur 什么 bumbur 学不会，还想试着学习一下。 然后就 bumbur 就是鼓的意思。我们蒙族的律动有很多也是 bumbur bumbur bumbur bumbur bumbur bumbur bumbur bumbur 就这样的，对吧？所以就特别贴切，你看 bumbur 多好啊，这就是我们蒙古族的律动，就很多都是这样的。又听到马，听到这个这样的动静。 所以我现在理解为什么有人说你是音乐精灵了。你是真的天生对于音乐非常的敏感。 对，然后维吾尔族叫什么你知道吗？维吾尔族鼓叫董巴。 董巴，这个会。 董巴。 董巴。 董巴。为什么叫董巴？他们觉得是董巴巴董巴董巴巴，所以他们的鼓叫董巴。所以我一说到这个词我就想笑，就特别好玩。就这种律动性啊。 既然是律动性，我们也说到这个维吾尔族了。其实说到这个维吾尔族，其实有一首歌曲，大家都会唱。从小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唱一首歌曲，掀起你的， 掀起你的盖头来。 对，接下来我们来现场弹唱一下哈，听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现场版本的，只有尤克里里的版本的。 哎呦我的天哪！ 掀起你的盖头来会怎样？ 这好难呢。这个当时在这个尤克里里部分非常难。其实包括我刚才唱的好多歌，山歌，然后刚才又唱了一个那个这个广西壮族的那个歌，都是其实律动唱很难。我最简单的，我让你学一个来，你看，你这样，对，你就把，对，应该干干干干干干。 应该杠杠杠杠杠杠。 对，你就一直打着这个节奏，你唱山歌。 应该杠杠当当当当，随便唱什么山歌吗？ 不，唱山歌，唱 山歌。 错了吧，节奏？ 哎，真的。噔噔 噔噔，唱山歌嘞。 完全就忘了，我就。 对，这个叫什么？这叫分脑练习，就是。你的旋律脑和这个节奏是两个，你得有两个脑子去做这件事儿，要不然你要打对了，你肯定是唱不出来的，对吧？你唱对了以后打不出来，这是需要练习的一个。所以音乐没有那么简单，哪有那么简单？就说啊，你唱那我这些你看着很简单，但其实在唱的时候很难。比如说，就像刚才那个，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再打这个节奏。贝亚农威， 真的是很难。 对，非常难。所以 对 这个是需要你有两个脑，就是你要做这件事儿。还有， 我觉得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时候，其实自己可以试一下。 对，你可以试一下，很。你觉得很简单，其实非常难。 如果你真的就很简单的把这样的运用好了，说明你真的是一个音乐天才。 对，至少你分开了，就是分脑分开了。我们在就是音乐上，就是做一个乐手什么的，就很多这样的练习。 那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这个掀起你的盖头来，如果是单独的弹尤克里里，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是吗？ 非常难。比如说它的律动是这样，这个。가슴니가라디들렐아잉크자놈야리야아잉크자놈야리야귀살가슴니멤버르그래아잉크자놈야리야귀살가슴니멤버르그래아잉크자놈야리야其实这个很，就是对我来说，对我这个半吊子乐手， 半吊子乐手，刚才不是还是天才吗？在这首歌曲面前， 乐手跟音乐天才是两回事儿哈。我说的，我所有的天才是在主意，

哇哦，都还没有听够哎！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脚还包括你的身体忍不住的会律动起来，想要去跳舞。 对, 对, 对, 对、 然后感觉听完这首歌曲的时候，酒应该已经上桌了。 其实这首歌大家可能特熟吧。那个孙红雷就唱过《南呀耶南呀》，这是一首达斡尔族的民歌啊。然后我刚才用的不是蒙语，是达斡尔语演唱的啊。 达斡尔语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吗？学他们这个地方的语言， 对我来说很简单，因为蒙语跟达斡尔语很像，很相像 所以在《智遥一》和《智遥二》当中，其实是收录了一些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然后也收录了一些大家不太清楚的歌曲。 不太清楚， 对， 是什么意思？ 因为有一些歌，比如说叫小鹿独树， 小鹿独树， 对， 独树其实在蒙族的那个蒙古人当中非常非常流行，非常怎么说呢，它是一首流行歌，就这种感觉。 只是因为我们接触的少，所以会觉得陌生， 很好听。我给你唱两句。 来呀、啊、来来来来。我觉得我在听每一首歌曲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干净很放松、然后不会有太多的想法，是一种难得的可以进入到一种放空的状态的、所以我在猜想这是不是也是你开始做智遥一智遥二这样的专辑的一些想法，就很简单、 是因为我觉得我在怎么说呢，少数民族音乐这方面还是挺那个挺轻松的，对我来说可能对别人来说很难，但是对我来说很松。 第一小时也说了，因为音乐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太容易了。所以自己个人的话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我特开心就做这些事情，所以呢，而且每天都有很多想法在这个上面，所以我觉得哎，好开心，完成了一件事儿。比如说这首歌，其实录音的时候它也是两首搭在一起，就是一个是蒙古族的民歌，一个后半部分出现一个男生是藏族，藏族的民歌，他们俩搭在一起非常好听。其实你可以听一下。 这样的融合，你是担心只有一种语言的话，大家听起来会单调，还是就是想要进行一个融合？ 我就是想要进行一个融合，我就是想知道，这种，因为就是有一个非常忧伤的这种趋势哈，就是随着这个人类的发展，越到最后肯定越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融合。如果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够久，一定你会发现慢慢的很多东西文化或者什么都消失了，这是肯定的，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呢，我就在想，那到时候人们的血脉当中会记住一些古老的东西，会虽然是融合在一起，但是还是从这个蛛丝马迹当中能够找到自己民族的一个特性，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把它排列在我们未来的这个 DNA 中。 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很像是哪个少数民族的那个预言家在跟族人在讲解 不是，因为我觉得融合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会从这个旋律和律动上，你会找到这个这两个民族的共通性，就有很多，对，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老是因为你会觉得 怎么可能呢？这个阿拉伯音乐或者跟这个汉族音乐搭不到一块儿，你会这样想。但其实有的时候会搭，你会觉得哎，就挺有意思的嘛，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 这是件很玄妙的事情啊。 对， 嗯。 所以你会归根结底，你会比如说我最近老是爱喜欢听这个非洲音乐，听着听着我就可以听到这个蒙古族的这个律动和那个我们汉族的那个五声音阶。 嗯， 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怎么会这样呢？那么那个非洲那么遥远，然后我们这个最后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人类起源于非洲。后来想，好吧，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发展，都是在融合，融合，融合完了发展，发展又融合，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件很难得的事情，做音乐做这么久，然后如果各位有看我们节目的话，你可以直观的看到斯琴格日的脸上的那个微笑呀，还有那个表情啊，他是非常幸福的。即便大家没有看到这个画面的话，我觉得光听声音也是能够感觉到的。 对，是的，因为音乐让我幸福，让我感觉到轻松快乐，特开心，就是因为你的脑子非常纯粹，非常干净，就没有太多的乱七八糟。每天我脑子里想的就是那么点事儿，就是没有离世俗很遥远，所以我很开心，就是这样。 我们也希望在这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自己感受到的这种幸福啊，这种纯粹，这种简单传递给各位。一小段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唱歌给大家听。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啊，又完了！每次还沉浸在这个音乐世界当中， 因为那个就是在编曲的时候，肯定会这咕噜间奏了，来哥几个看操起来，然后这会儿就剩我一个人，这个间奏有点难。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所有的现场弹唱，它就像一个音乐刚出来时候的一个 demo 的一个样子一样。 对对，其实很原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的音乐好听的话，各位可以回去通过各种各样的音乐软件，你是可以听到智遥一、智遥二当中的经过我们精心编排的一些非常棒的歌曲的。 对对，而且尤其是放在车上或者在家里任何时候听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不舒服，特别真的你会越听越觉得哎有东西听，尤其是我觉得专业的音乐人可以拿去听，可以学一学啊，编曲可以这么编呐。 啊，这在 cue 到专业音乐人。 对， 很有意思。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邦锦梅朵》。 这是一首藏语的歌，藏族的这个古老的民歌。 也是跟情爱有关吧。 对。 歌词当中唱了说：“高山上出生的太阳，温暖不了独行的人。邦锦梅朵却双双开满山野。遥远的心上人解不了相思之愁，邦锦梅朵却双双开满山野。” 好显得真好哈。 而且我觉得像少数民族他们这个语言歌词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对对，但是画面感非常强。 所以你在走这一路，现在已经演唱了多少个民族的古老的歌曲了？ 差不多不到30首吧，不到30种。 不到30首。 应该加上第三章就快了。还是不到。 2016年的时候有了智遥一，2017年的时候有了智遥二。 这两张专辑你自己发生了转变吗？ 我自己觉得发生很大。比如说做第一张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一听就比较原始，然后第二章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很大的飞跃性的进步，在这个编曲方面，我会在打击乐方面很注重了，就很明白了。那么第三章可能会更有一个飞跃，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在不断学习，在充实自己。我就是一个舞蹈演员出身的，我专业是舞蹈， 嗯， 所以呢没有学过音乐，但是我今天做成这样的，我觉得已经，我得给我自己打高点分儿。 来，一会儿要不要放一个我们那个原声带，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现场跳给大家一段看一看？ 跳啊，可以啊，我的舞蹈好棒哎。 又来了，又上线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两张专辑其实是发生了一些转变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弹唱一下第一张专辑当中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吧，叫做燕子。 燕子是吧？ 嗯哼， 你又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就是不好弹的一首歌是不是？ 对，因为这首歌我是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在哪儿，这个是一首哈萨克族的民歌。 嗯， 然后呢，因为它是在这个新疆地区嘛，哈萨克族最多，然后它跟维吾尔族也很近，然后我就觉得，哎，跟这个维吾尔族的律动，哎，唱这首歌挺有意思的， 又有一些相似之处了。 对，但是呢，哈萨克族自己是不愿意的。嗯，我们需要另外的节奏，我们不要这样的节奏。对，包括我们蒙古族有的时候也会这样，这个不是我们的节奏，我们不要这样。 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个如果要是错了的话，那个大家要原谅我，不是一个专业的那个乐手哈。 但他是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一会儿会跳舞给大家看。来吧，我们弹唱一下《燕子》这首歌曲。 Yes, can do shanam dai dam karadagash ainam asan saudem bergen sertem men saida saiman nega shanam dai dam karadagash 每年到了快过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像燕子一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回到这个地方，再回到那个地方。所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心情比较复杂。 对，其实前两天我突然想起来，我写过一首小，就算诗吧，我也不知道这个我写的东西叫什么，自由诗。我就说，大雁在那个飞到南方去了之后，把冬天留给我们。 嗯， 但是我们还有喜鹊在窗外叫呢，就是这个意思。有这样一首诗，但是我忘了我怎么写的。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写的东西忘得很快。 但我觉得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斯琴格瑞的微博，很有意思。然后包括配的图啊，还有现在的这个心态啊，我觉得是还挺不一样的。现在会养花养植物。 对，养花养植物，而且养得特别好。 你现在是心能静下来的人是吧？ 是的，其实我原来也是一个心很静的人，就是我的内心世界特别丰富。比如说我可能喜欢的东西跟大家特别不一样，比如说我喜欢天文， 嗯， 喜欢量子物理，喜欢这个所有的这个。 哇，你喜欢量子物理啊？真的是完全感觉不出来。 然后 好厉害。 然后对这些东西特别特别的 特别的上心，然后特别喜欢。比如说什么周期元素表谁写出来的，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 天哪， 门捷列夫，就是像这种东西我特上心喜欢。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音乐有关，就是我音乐那个方面的有一个东西特发达，所以我喜欢这些东西。 嗯， 人类社会创造就是因为震动而起的。 哇，又开始了，又变成哲学课了。这两个小时画风有点差别哈。 对，就是 前一小时到教大家唱歌啊，说音乐，后一小时我们开始走这个方格。 对，比如说那个什么，你想象一下，现在说那个，科学家都说这个宇宙是从大爆炸开始的，那么大爆炸之前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在想，那一定是中间有一个很律动的一个小原子在里边，然后甚至更小夸克什么的在里边，它得动震动它才能产生这个大爆炸，如果它静止不动的话一定是没办法的。 我的天哪，现在音乐台主持人太难当了呀，除了要听歌还要想这些东西，然后还要跟嘉宾进行探讨，我觉得这时候应该可以联系一位科学家，你们进行一下对话。 对对对，我一直在想，我得找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好好学一学，跟他们聊一聊会很有意思。 生活当中的斯琴格日的画风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还挺有意思的。今天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除了会弹唱给大家听，当然也会听到专辑当中的好听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挺适合此时此刻6:22这个时候听的。开车的时候不能喝酒，但你不开车的时候可以喝点小酒，听听这样的音乐很舒服。 对啊，对啊，就是 嗯。说好要跳舞给大家看的哦。 这个后半段可以跳。要跳吗？其实我觉得那个山歌跳舞会很好，我们可以放在后边跳。 好。 对啊，第二章里边有一首山歌，那个律动就是拉丁的。 那我们答应好大家了。 嗯，没问题。跳舞很简单吧？ 所以记得要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北京时间或者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 必须得看这个直播，看一下那个四大姐， 又拍四大姐了， 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帅哥鲜肉主持人，好帅的。 哦，今天真的是很开心嘞。我们先好好的听一下这首歌曲， 傈僳族的九歌。这个完全是，其实是比较爵士，爵士的一个很爵士的节奏。然后，我的乐队里边乐手里边有一位是蒙古族的，特别蒙古族的小伙子叫苏波代，他在这个编曲方面也是我们俩都会配合的一起来。这个手就大部分想法是来自他的。 又有了一个转场， 有我们那个国家特别著名的一个，他叫刘晓光，就是长笛吹得非常棒，其实他是一个键盘手。

就完了吗？ 就完了。 这是一首彝族的语言的歌曲。 对，彝族的海菜腔。嗯 啊，这个歌名叫做《金银鸟》。 金银鸟。嗯， 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金鸟应该也是里边有歌词， 又不记得了。嗯、 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来找一下，看这个金银鸟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哈？嗯，应该 是一个，也是比较爱情的一个。 想念你，我的阿哥哟。 嗯。 阿妹想哥爬上坡，阿哥是金鸟，阿妹是银鸟，双双飞起，双双落，落在山头唱支歌。妹起头来歌来应，唱的太阳落山坡，唱的月亮照亮窝。 嗯 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 对，而且我觉得彝族的海菜腔当时练的时候也挺有难度的，因为它的发声和放和收的地方跟那个蒙族的那个是反着的，所以当时我就唱的时候特费劲，练了好久。 刚才唱的时候也是一开始就彻底的全部放出来哈。 嗯、对对。嗯， 这首歌应该很难，这彝族的歌曲应该不太好唱吧？ 嗯，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原生态的歌手来说没关系了，很轻松，但是可能是对其他不唱这种少数民族歌的人来说就非常难了。 九七三分秀我们到了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一路的走一走，然后一路的唱一唱，做一个游牧民族。但是其实做游牧民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你走了很久，走了很多地方，然后你看过很多的风景，会不会有片刻是有一点迷茫的？ 迷茫， 对， 我觉得迷茫是所有的这个人类社会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一个状态。 嗯， 迷茫到觉得自己，哎，我究竟来这个世界上在干嘛？就是从哪儿来的？这些问题，对，都会有。嗯， 如果我们说做智瑶这个系列从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了去呈现出更多好听的民族音乐，然后挖掘出更多很多的大家不太熟悉的古老的民谣的话，那走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过片刻的突然间的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在做什么了这样的时候？ 目前还没有呢，就是目前还是在觉得这个东西在吸引我的注意力，吸引我的喜爱和那个我的擅长，所以我一直在做这件事儿，而且越做越觉得好玩。嗯， 太多的风景哈。 嗯、 刚才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彝族，接下来我们再换另外一个地方吧。下一站我们去哪儿？ 下一站去哪儿呢？去尼泊尔吧。 啊，去尼泊尔啊。好听，很有意思。这首歌怎么样的找到的？ 这首歌是我在那个网上听的，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歌太好听了，然后我就觉得哎，我要翻唱这个，虽然尼泊尔的嘛，哎，我觉得这个很开心，因为它里边的那个尼泊尔的节奏和那个鼓特别典型，所以为什么我在翻唱一些歌的时候，我老是在挑战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又要想打破他们原有的东西，又要升华，所以这个是难的部分。 嗯， 就是因为你听一首歌听得很，怎么说，你已经根深蒂固了，然后你再改变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说，哎，还是原来那个好听，他一定会这样，因为你的脑子里有一个印象了嘛。 是， 但是你在突破的时候你就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在前两章这个事情上做的我还是觉得挺好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特别开心的部分。 但说到突破这个事情，我觉得人在不同的年纪的时候，面对突破的时候的那种心态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年轻的时候做突破的时候，表面上说我做得很厉害，然后我就是很优秀，但你内心深处还是会比较在意大家的一些看法。 对，你一直在强调这个年轻，我现在很老嘛，我觉得我现在 年轻。不，我在说不同年纪嘛，我们在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也是这个样子的嘛。 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更从容。我依然美丽，依然身材苗条，就是怎么说呢？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跟音乐有关，跟你自己的生活有关。比如说，我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人，我就是内心长不大的一个人。 所以我一直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然后你刚才说到迷茫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肯定有迷茫的时候。什么时候呢？遁入这个世俗的时候，我就会很迷茫，觉得接人待物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很常见的事情，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问题，然后还有微博上有很多人留言，或者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会问我，就是因为他们用不同的这种，比如说你的心是你的思想在这儿，但是其他人是在那儿，他用他的心态去衡量你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受。他的问题你回答不出来，因为你回答的问题他也理解不了，这是一个，有的时候这是一个问题。 是的， 就是因为每个人生活状态都不一样，可能你觉得如果你的酒量大，比如说你会觉得哎呀，喝酒简直太 容易的事情， 太容易。 对， 但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儿。这个是人和人都不一样，所以就在这个层面上，就是有很多迷茫的时候，就觉得哎，他怎么会这样做呢？那我为什么就不能就是对，就是 有一句话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但是你说真的做到这样一句话，它是多难的一件事情。 不难，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我不会。除了就到这种时刻会有哈，就觉得哎，我觉得我这个不擅长，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这个，尤其是在我们国家是一个关系的一个社会嘛，就大家互相 所谓的 互相交流啊什么的，需要那个是必要的，然后造成你的一个开朗的性格，然后在这个社会上更活得更好一些，更人际关系更广一些。但是像我这种人是比较喜欢独来独往，喜欢一些别人不喜欢的事儿，就你想的呀或者看的书啊什么的都跟大家不一样，所以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没有话题，你说什么呢？我根本就不喜欢你这个，对，这很正常。所以原来我是觉得好迷茫好委屈，因为根本就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就是很难。尤其是比如说像我们之间会有代沟了，你比我小很多，然后我说什么你都说那边，完了我说这边，这样。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每一个人我很宽容，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生活的那个状态，你肯定喜欢那个是有你的道理，我喜欢这个也有我的道理，那谁对谁错呢？没有。 我觉得这种宽容应该也是和做音乐的这个过程是分不开的。 对，而且我是平时想这种怎么说呢，想世俗的事情比较少，就是不是说我故意不想，是因为我的那个大脑造就了我这种想的那个天马行空的， 左右脑只能一个弹琴一个唱歌， 对， 想不了别的了， 所以我的那个跳跃性很强。比如说我今天来的时候就闹了个笑话，进来之后呢，完了我的助理就问我说那个什么因为他在前面开车嘛，说那个你要不要咖啡，然后那个就是我另外一个助理会买给你。完了我当时的想法，不行，我刚喝过一杯咖啡，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要。但是后一秒钟我又觉得我应该在上节目之前稍微兴奋一点，那我就应该再喝一杯，我说我还是要，但是我说那个我要一些，我要不加糖的，然后呢再来一些小点心。不最可笑的不在这儿哈，他然后我那个助理的反应就是他不要咖啡，他已经知道这个了，但是他说不加糖的小点心，然后他就直接给另外一个助理说他要不加糖的小点心。我当时在后面笑喷了，因为我的思维是跳跃型，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他的理解是正常的。他要不加糖的小点心，不加糖的小点心， 哪 有 不加糖的小点心啊？真的是。 对，所以这就是我。 但很简单，很纯粹。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然后我们去往下一站。接下来我们去往哪个地方？ 去哪儿呢？去哪儿呢？ 此刻的心想去哪里呢？ 此刻的心，我们去波兰吧。我们去波兰。 来听听那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音乐。 Моему крутецьку рушня рутецька На понимаю шок мега гонецька Некса не на боє боще Гуня боє боще Гуня боє боє семона Некса не на боє боще 单薄。 哇，很酷的一个音乐。把自己心里的所有的东西全部给绽放表达出来。 嗯，其实他也说的是那个跟爱情有关，跟花儿什么的，就是也是这一类的啊。 你现在是内心是既可以动也可以静的吗？ 嗯，对呀，必须的。我觉得做音乐必须有静，可以沉得下来。 嗯， 那动的时候你要有爆发力，就像什么，就像运动员一样。如果你没有特别超长的爆发力，你怎么可能拿到好成绩呢？ 嗯， 音乐也是需要这样，又需要有爆发力，需要有稳的坐下来可以安静的这种时候，都必须得有。 所以各位以为现在斯琴格日乐之后走的都是这样的制药一、制药二、制药三这样的路线，也并不是。刚才也说到了，还压着一张复古摇滚这样的一张专辑。 嗯， 还是可以看到以前的那一面的哈。 对，那张专辑的名字叫《旅行侠》，是我在怎么说呢？我在十天写的所有的作品词曲，然后后期的编曲，但是对什么时候出，我还没有想好。 嗯，我看《制药一》这张专辑当中的扉页上有这样的一段话，说有些记忆不能触碰，一碰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有些话也不能说，一说就会像刀斧割肉般血淋淋的伤。 这是我的诗。 对，当时是怎么写出来这样的东西？ 写得真好啊！我刚说写的真好，哒哒哒哒，应该这个画面上应该拿红色的那种 字幕，全部都在上弹幕哈。 嗯，当时我不记得，我当时肯定是心里边有伤，所以写的有点特别那个，特狠哈。 嗯。 挺狠的写的，然后应该是应该是跟某段感情什么的有关，有可能。但是我会很快，因为你的那个就怎么说呢，那个都属于灵感，就是在一瞬间你有个灵感我就记下来。为什么我老是爱写呢？一小段，我当时的心境我写下来马上就放那儿，然后过五分钟我就得忘了，就真的是这样。灵感这个东西就这种，所以我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在想，我的微博怎么发那么多呀？每天都在写，但是后来我一想，这个是在怎么说，鞭策我自己，就是我必须要写，我有感触就写出来，然后呢就放那儿，这个无所谓了哈。我有的是灵感，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不写了，就是这种。所以我觉得把它记录下来是个挺好的习惯。 是的，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呢，答应的事情也该兑现喽。 啊，跳舞吗？来， 斯琴格日乐又在直播间当中跳舞给大家看了。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 哎，你们这个节目哈，得付我多少钱？ 又得唱又得跳。 Yeah. 也真的是太难为了呢。 为了我健身，要不然就完蛋了。跳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我要控制这个直播台呀。不过真的忍不住的想要加入进去。 对，这就是有律动的音乐就会让你想跳舞。 我们今天节目其实从山歌好比春江水弹唱的时候开始的，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又听到了智瑶二当中的这个版本。 对对对， 这个版本 我觉得我觉得我刚才还想说，我觉得你一个小片头做的特别好，就是每个音乐搭的挺好的， 所有的音乐大家在片花当中听到的全部都是智瑶一智瑶二当中的那些音乐。 对对对对， 所以又是在间接的夸自己。刚才的那个版本《山歌好比春江水》，我觉得这个编曲很好听。 嗯嗯，对， 跟智瑶一当中又不一样了。 对，非常不一样，因为在 太久不跳舞的已经不行了哈。 在第二章里边，我觉得我更想更多的表现一些那个律动性更强的状态，所以呢，在打击乐方面就下了很多功夫。所以你听到这个第二章的这个。山歌就会有很多这个拉丁的感觉，其实它里边还是有维吾尔族的那个律动，就是在中间鼓的部分，除了卡洪之外，我还是加了维吾尔族的手鼓在里面。如果不仔细听会听出来，其实是拉丁跟这个维吾尔族律动搭在一块儿的，所以为什么说好玩就在这儿。 而且刚刚那个间奏部分真的很适合大家律动起来。 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舞蹈现场跳得非常非常棒，此时此刻各位如果在路上的可能没有时间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回去的话你可以回看一下。我们的回看方式呢也是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刚才直播间当中的那段舞蹈，很专业。 谢谢。 自己给自己打多少分 以视频上我觉得一看我觉得跳唱太差了，就跟离专业的太远了，就这样。因为毕竟不是那种都就是现场发挥，不是系统的编过那样、所以专业舞蹈演员来说很差。 我觉得今天节目真的非常的开心，听到斯琴格尔勒现在做的一些音乐以及现在喜欢的一些事情，包括生活当中以及自己现在所想的一些事情，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也是通过这样一期节目，至少我知道了原来你生活当中是喜欢干量子物理的。 对啊对啊，因为确实不确定性很强吧。 在今年2018年，大家是可以有机会啊，说不定可以听到这个。 你还是没听懂。 智瑶三。 不是，我说不确定性很强，你就没听懂。你要知道量子物理，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这张专辑2018年不一定会有。 2018年，但是有的可能性会比较强。因为我现在已经制作完了，只剩下唱的部分还没有唱。 智瑶三当中依然是这样的少数民族的歌曲。 对， 又可以听到很多大家不熟悉的一些歌曲。 对，而且在律动方面也有新的这种感觉，特别好玩。 哇，那很酷，很期待。除此之外，刚才说的那一张摇滚专辑有可能会发出来吗？可能让大家听到吗？ 我在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呢，因为我就是从这个从怎么说呢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怕会跟智瑶有一个冲撞，所以我还没有确定怎么样去发它。 但是未来大家是有机会能够听到的。 对，一定的。 虽然星期天的夜幕才刚刚开始，不适合听摇篮曲这样的歌曲。 但是这个摇篮曲比较律动，所以大家尽可以那个喝着小酒然后听了， 很快 的，可以晚点睡。对，我现在还在说一下，所有的都是用他们本民族语言唱的，包括那个燕子，现在是用蛮语。这首歌也是在那个满族圈子里边引起了一个不小的那个小律动、小风波。 再次感谢紫金格日乐今天做客九七四 Live Show， 非常非常开心。 谢谢。 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同一时间，九七四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不要忘记，叫做《满族摇篮曲》。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惊喜折扣， 请锁定 6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